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这进入11假期之后，打今儿开始我们节目就开始录播了。 对，进入特别节目。 没错，我们还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儿，叫京华秋韵之市民美味， 说白了就是好吃的。 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了，跟大家伙聊聊咱们北京城有什么样的好吃的。作为北方人都算上啊，其实按说北方人是特别爱吃面的 啊，这是肯定的， 是吧？你也是，相对来说米饭和面条让你选，你选什么？ 我肯定选面食啊， 是吧？这个面食要说能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首推我爱吃的炸酱面 啊。对，咸口的， 甜口的有叫炸酱面的吗？ 我说这面食里你喜欢咸口的、 哦、那 比方说有好多人就特喜欢、一说糖饼、糖三角，这都是甜口的。 那分人 啊， 你比如说我们节目组有个姓刘的、 哪个姓刘的呀？ 胖 啊， 他吃太多甜 的。那个姓刘的啊， 他吃太多甜的，他容易啊，这个出现问题。 是啊，所以 炸酱面好啊，这里边有肉有菜 啊。对对对。要说北京哪家馆子的炸酱面最正宗，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啊！ 大家别笑话我 啊！我一外地人来北京之后，发现这大街小巷啊，只要卖炸酱面的馆子，它上面都写着那几个字 啊， 正宗老北京炸酱面， 是 每家都说自己正宗。 炸酱面，你知道最容易让人区分出来是外地人的办法之一，就是露怯的地方在哪儿吗？ 在哪儿啊？ 人家北方人，咱都说炸酱哈。南方人他说炸酱， 炸酱面。 哎呀，我第一次听，我说哎呦，这还在空袭的是吗？ 我怎么还听出火药味来了？ 炸酱面，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呢，要说最好吃、最正宗的炸酱面，那还是自己家里做的 啊， 就是你不去下馆子吃。尤其是那些经常写着老北京炸酱面的那些，基本不太正宗。 那都是游客必去景点。 所以我觉得正经在家自己做炸酱面，那是最了不起的。 那说的好像跟您会做一样。 哎，我真的做炸酱面可好吃了。 不吹的。 真不吹。哪天有机会你去我们家尝。我媳妇儿当年还没结婚之前啊，那时候还女朋友呢，我就做炸酱面吃。哎呦。吃两碗， 然后女朋友就变成老婆了。 也不能光指着一碗炸酱面呢。其实炸酱面最大的特色在于酱，北京人擅长吃酱，其实很大程度上你知道它是受了旗人的影响。 为什么呀？ 因为努尔哈赤曾经以酱代菜来强化部队的给养。那个年代你想想啊，没那么多菜吃的，基本上没什么菜。东北来就从你们家那片过来的 啊，人家靠酱来的， 吃咸的有力气才干活。 哎呀，后来啊，据说清宫御膳上更是四季离不开酱。你看春天人家吃炒黄瓜酱，到了夏天要有炒豌豆酱 啊， 立秋以后人家炒胡萝卜酱，到了冬天讲究吃炒榛子酱， 反正离不开那一个酱字。 据说这叫清朝宫廷四大酱 啊。是吗？ 不过呢，这些酱 并不是调料，而是那种精致的压桌小菜。您想炒胡萝卜、炒豆、豌豆嘛，是吧？ 那炒榛子酱那是甜口咸口 的呀。哎 呀， 不知道没尝过呀。咱哪天下回逛故宫的时候，要是路过御膳房那一片开放的话，咱可以遥想一下啊。哎呀， 咱们吃吧。 哎，据说呢，这种特别喜好酱的食俗呢，后来就逐渐传进了百姓人家了 啊。 四合院里边的餐桌上也出现了可以和宫廷四大酱媲美的，炒西葫芦酱，你吃过吗？ 这个炒西葫芦酱我确实还没吃过， 啊， 但是酱我知道，西葫芦我也知道， 是吧？这还有什么秦椒酱？哎呦，这些带着浓郁酱香的家常菜，后来就慢慢出现了， 嗯， 啊。这个炒西葫芦酱是用炒熟炒透的这个京酱放进啊葱啊姜 然后呢一边烧一边靠这个西葫芦丝儿。 啊，不是切片，是切丝儿。 哎呀，西葫芦你见过吗？ 见过呀， 哎， 一种瓜啊， 是是是， 在我们家那儿 啊 西葫芦呢还有一个名字 叫什么？ 角瓜。 角瓜和西葫芦是一样的 啊？是一个玩意儿，对， 哦， 角瓜西葫芦。 我在西北的时候听过番瓜 啊，番瓜那有什么瓜呀， 啊， 也是 就是西葫芦， 反正就离不开，这肯定是外边传过来的。 后来人家说来个番瓜，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啊， 上了桌子一看，哎呀，不是叫西葫芦吗？真是 老角瓜。 反正据说呢，这个吃起来啊，就是西葫芦酱啊，吃起来是软烂鲜香。 那它是西葫芦软烂鲜香， 啊，是酱味十足嘛。秦椒酱就是把这个黄瓜丁啊、香菜末啊，还有切碎了的这个鲜辣椒一起拌上黄酱调匀了，再撒上点葱花、蒜泥啊。据说呢，这通常你知道得配一个特别经典的面食一起吃。 什么呀？ 窝头 啊。这要配窝头吃是吗？ 哎，这配窝头吃，而且得现做。 哦， 啊，你不能做好了从冰箱里边拿出来。 但我倒觉得秦椒酱应该口味， 啊， 我特喜欢。你想， 哎， 它有蒜蓉，有葱花，还有辣椒，这味道都足啊， 非常刺激啊。 刺激 那想辣味的呀，刺激食欲的叫穷人美啊，要不然怎么叫窝窝头酱呢，啊， 那就是两口窝头一口酱，要不然辣得慌。 据说呢还有一种说法叫窝窝头就秦椒，越吃越上膘，你听过吗？ 我还真没听，不过现在窝窝头也确实比较少见， 啊， 吃个窝窝头现在那叫调剂生活。 这倒也是，现如今窝头都不是棒子面的，都是什么栗子面的 啊 越来越精细。 对， 啊， 那不带点一小个好多钱呢。 对，过去吃窝头一吃拉嗓子眼儿 啊， 你就是 滑得慌， 就是不好往下咽。 对 啊，现在都吃的跟刚吃完那个啊月饼差不太多。 过去那应该是吃一个窝窝头就管饱了， 哎， 现在你吃一盘，哎呦贵呀。 这个家常便饭其实呢没那么精细啊，通常是啊又是菜又是饭的来一大碗。于是呢有人家就开始擀面抻面，把这个金黄酱啊炸透了，再派上点面码拌面吃，这日久天长就形成了一套规矩讲究，也就发展成后来京城里边最接地气的咱今儿说这炸酱面。 咋这么来的？反正我倒觉得酱要是配面条的话，肯定比配窝窝头好吃。 那 它水灵啊。 是是是，人家说这叫将就中的讲究，就是先开始是我们，哎呀哪儿找窝头去，算了咱将就一下吧。将就来将就去，后来就开始讲究了。炸酱面北京，你看我们家做炸酱面啊，做完了之后最大的特色其实不光是酱好吃， 还有什么好吃？ 码儿多呀！ 花样多，上面摆的那些都有什么呀？ 哎，花儿里边至少黄瓜丝儿肯定有。 那这叫码儿多呀？ 那这首先有黄瓜嘛， 必须的 啊！要是我一人在家做饭，黄瓜丝儿也省了，直接买根黄瓜洗干净，大口大口咬也行啊。萝卜丝儿你得有吧？ 啊，萝卜丝儿得有， 啊。黄豆你得有吧？ 有。 芹菜你得有吧？总之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得多大一碗才能码得下， 啊，所以你看吃炸酱面，北京人吃炸酱面都是一特别大的碗 啊， 然后你给你盛的时候盛不了两根，基本上给你盛半碗就算多的了， 是 剩下的是那些码菜码咣咣咣倒进去， 你得留点地方放酱和那些菜码， 哎，所以就是大碗吃面条，你吃三碗兴许你要算面的话也就是一碗的面， 都吃菜了。 哎呀，炸酱呢可以用这个北京的黄酱，也可以用甜面酱，你自己在家做的吗？ 我在家用东北的大黄豆酱， 哦， 就特别咸，反正 这说实话，甜面酱做炸酱面，我个人不是特别吃得惯，因为我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我基本上就是拿甜面酱省事儿 啊。 这个大豆酿的黄酱啊，是那种醇香味儿， 咸的， 哎， 特别咸。 嗨，现在都好了，现在都低盐了，基本上也不至于特别特别咸。您既然用了黄酱，就别再加盐了呗， 反正。一口吃大了容易变燕子虎，站旁边往下飞。 白面酿的甜面酱呢，透着丝丝的这种鲜甜啊， 嗯， 再放上比如说有肥有瘦的肉丁 啊，得有肉， 对吧？你这肉丁你切的还得是那种肥瘦均匀的， 嗯， 啊，大小也得均匀， 纯瘦不像也 是是是 的，一炸 哎 这味儿就出来了。 荤素搭配，不紧不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的时候你再喷点葱花啊，这样的这个酱拌面，你想想你都觉得好吃。 那得吃多大一碗呢？哎，这个可是吃之前一定得留着点肚子， 啊， 你别这个今天吃点零食，明天吃点零食，吃面条的时候有那心没那力，所以得饿着肚子， 啊， 等着吃面条。 那是啊，而且你知道这个北京人吃面条还得讲究，问你是吃锅条的， 啊， 还是吃过水的？ 啊，就是吃凉的还是吃热的？ 哎，对，你一般吃什么呢？ 我喜欢吃过水的。 啊，那冬天也过水。 冬天也没有那么多菜码，这多放点肉呗。 反正过水的，像男的吧，就是比如说男生啊，夏天肯定得吃过水的 啊。 冬天有一些人喜欢吃锅条的，觉得舒服。 是 啊，当然了，这个炸酱，人家说得多搁油，就是那个油汪汪的， 啊， 看着这都盖着那个肉啊， 是吧？ 吃着香。 嗯， 当然了，这可能对现在的饮食来说，可能略显不得健康。 但是现在谁家也不能天天都吃炸酱面， 哎， 偶尔调剂一下， 是是是， 油大点，大也就大一点。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炸酱也有很多变化。 啊， 你比如说用炒鸡蛋代替肉末的木须酱。 啊， 对吧？ 吃过鸡蛋酱的， 啊，茄子丁炸酱吃过吗？ 还是放点肉好吃。 嗨，肉脑袋，黄瓜丁炸酱， 嗯， 甚至可以用里脊、虾仁、玉兰片做成鲜美的三鲜酱， 这更高级。 是是是，反正虽然说我们都可能吃过类似什么黄瓜丁，但是因为打小就吃北京的炸酱面啊， 嗯， 还是觉得最最实在的炸酱面挺好吃的。 对，就原汁原味， 啊， 就是那个味儿。 哎呀，酱是炸好了。自然得拌面 啊， 对吧？北京人吃面除了三伏天要过水的以外，基本上讲究锅条， 嗯， 啊，就是刚出锅那热汤往里边直接，然后倒上佐料拌上酱就开始进嘴 吃热的。 哎呀，唯有这样才能够充分体现面条的利落。 嗯， 如果它要是坨了，嗯，其实你知道坨了怎么办吗？ 坨了怎么办呢？ 啊，坨了可以浇两勺用开水冲泡的那虾皮汤。 哦， 啊，就是直接往里边浇两勺， 不是拿凉水洗，拿热水洗，啊， 热的， 哦， 啊，不但吃着顺溜，而且据说味道里边还有一种，你想虾皮嘛， 嗯， 还有一种鲜虾的味道。 浇出这汤也是有讲究的。 哎呀，接下来就该说这个面码这事儿了， 嗯， 啊，吃炸酱面一般得配上不同的面码， 嗯， 面码呢并不是花样越多越好，但是呢，据说讲究点的 啊， 得顺四时。 这什么叫顺四时，啊？ 你比如说哈，啊，这个清明前后刚出那嫩芽的香椿 啊， 你有些人不吃， 我就不咋吃， 你就不吃是吧？ 香椿臭臭分不清，我觉得这都那个味儿吃不惯。 香椿臭，反正那有可能你吃的是臭椿， 啊， 我觉得香椿 别吃中毒了给我。 反正你切点香椿末，你撒碗里边， 啊， 哎呦，整个这个炸酱面的味儿啊就不一样。 反正好这口的朋友一定是特别喜欢。 哎，另外像新摘的小萝卜， 嗯， 切成丝儿。当面码，又清爽甜美，特别的这个脆爽。 小萝卜呢，确实是爽口， 是吧？ 嗯， 三伏天里边吃炸酱面，你可以配着顶瓜带刺儿的这个黄瓜， 顶花带刺 儿，顶花菜带刺儿。总之，你切成条， 啊， 切成丝儿，你整根就着吃， 嗯， 都行。男孩嘛，你看一边端一碗面，然后拿一根黄瓜，那吃多过瘾。 姑娘，我就算了吧。 啊，对你还是切吃丝儿的吧。哎呀，反正据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你咬两口黄瓜，吃一口面，哎呦，既开胃又觉得特舒坦。 是， 你要是再晚几个月哈， 啊， 进了腊月，北京天开始冷了。 啊， 哎呀，你就得吃热炸酱面了。 那是是是， 啊，超过的白菜丝儿。 白菜丝， 嗯， 最好是冻白菜最好吃， 是吧？但是你得稍微得焯一下，拿热水，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而且北京人那个腊八醋 啊， 倒在那个炸酱面里边， 啊， 醋多点，哎呦呵，就两口腊八蒜。哎呀，吃下去那叫一个踏实。 那个吃完之后上节目， 啊， 师傅记得刷牙啊。 我还没说我吃太多的那种生蒜、独头蒜啊。 那 味儿啊，真是吃起来还不错，闻着就确实一般。 再来点芥末墩儿啊，凑一块儿，特别好吃。哎呀，别说哈，越说越饿。如今呢，这个老北京的炸酱面呢，确实是非常火。其实来北京旅游哈，你说吃啊，烤鸭、涮羊肉，对吧？ 对， 这些常吃的，当然像炸酱面，你真的，你要上路边吃那个感觉吧，可能不太地道。 对， 所以你要热情好客，现如今你知道，一般能够让客人去家里边吃饭啊，这种都属于特别重视的一种客人， 那是肯定的， 对吧？然后你也不用特别张罗太多的菜，你就真的弄点菜码 啊， 炸酱，然后吃炸酱面，那种感觉肯定特别好， 这家里热热乎乎的味道啊，情意更重。 哎呀，说完了我们都饿了哈，不知道各位您听了我们这个介绍之后，也是不是打算利用十一假期在家吃一顿炸酱面呢？ 那就操练起来呗。 今天我们是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炸酱面的故事 啊。 今天是十一假期，我们这是京华秋韵啊，市民美食啊特别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王哥听完了这个炸酱面之后感触怎么样？ 这直吧的嘴啊。 哎，你们家那片也做炸酱面吗？ 说实话啊，因为刚才也听师傅李凯说了啊，这炸酱面是从旗人那边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可是大家都知道旗人是从那个关外来的呀。 东北吗？ 对呀，就是我们家也属于那一大片吧，对吧？所以那生活习惯啊还更接近原始的旗人一开始的那个风俗习惯。 哎，你们家算是靠近东北的内蒙古是吧？ 对，靠近东北的内蒙古，所以一部分生活习惯跟东北是非常接近的，风土人情也是接近的。我们家那儿啊也吃面条，这个吃面条啊也吃炸酱面，但是不叫炸酱面啊，叫打卤面。 北京也有打卤面 啊，对，但其实啊这个名字叫打卤面，但做出来东西是炸酱面。这个酱呢一定要用东北黄酱啊，这个特别特别咸， 不用甜面酱 啊，不用甜面酱，也没有这个东西啊，用这个东北酱。 甜面酱是除了北京炸酱面之外，剩下的就跟烤鸭靠边了 啊。对啊， 北京烤鸭靠边，一般你就想不起来甜面酱。 是是，这个我们家那边那个酱啊，因为它特别咸，所以呢，这个要讲究啊，这个里边肉一定要足，要不然齁得慌啊，对吧？然后这个肉啊，这个我们那边不讲究切成丁 啊， 它切丝儿， 肉丝儿， 肉丝儿，对，切肉丝儿。这肉丝儿呢，也一定是肥瘦相间的，但是肉丝儿啊，要在炸酱之前先拿油煸炒，把这肥油啊煸化掉，就剩了肉。可是啊，那个肉汤它都是带着肥油汁的呀，对吧？然后回头再过酱，出来之后啊，就是咸，说白了就一个字儿，咸。因为是东北那一片啊，这个蔬菜啊没有像北京这个稍稍往南一点地方那么充足。就比方说刚才大家伙说的像什么黄豆啊，像这个香椿芽，这些都没有啊。常见的就那几样，萝卜、白菜、黄瓜还是偶尔能有，黄瓜夏天能吃到，现在都一样了。 对对对，空运了。 对对， 超市里边都有。 但是呢，讲究讲究什么，一定会放白菜丝儿。这白菜呢不是新鲜白菜，是冻白菜。 冻的。 哎，对，那个白菜要冷冻过，要冻过，它冻成黄了之后啊，拿热水一焯，反正就是那个脆生生的口感啊。夏天的时候就要切点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青椒丝儿，一定要有生蒜，生蒜要切片儿。 切成片儿、 啊。对，确实是不放黄豆啊，这放了黄豆一看那就是北京的炸酱面，不放黄豆那就是东北的打卤面。 关键是主要从肉上面的形态上， 对 吧？你那边是肉丝儿，其实也好做，你北京你吃过京酱肉丝吗？ 我吃过呀， 京酱肉丝拌面不是就是你们家饭？ 差不多是那一个玩意儿， 是吧？ 就是那个意思。然后这个面条啊，手感一定要粗。 哎，说到这儿，这个面条不一样啊，我也喜欢吃粗的， 哦、 对吧？就是你至少那个筋道，是吧？ 对对对。 有人爱吃炸酱面，不是那龙须面 啊。 你想，你上超市里边，你买一板龙须面，回家说我要做炸酱面， 看着就那么别扭， 这摆出来也不好看，那不是那东西哈。 啊，就是反正可能北方人都喜欢吃粗一点。 但还有一点不一样 啊， 这龙须面啊，它不禁放。它煮熟了，放一会儿它就坨了。 对对对对对， 咱手擀出来的这个宽面条啊，它放一会儿它也没事， 是 特劲吃。 我见过最绝的是龙须面配炸酱，后来坨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浇碗热汤，就是那炒煮面条那汤跟里边泡着，改泡面。你说这个，您北京的是干面条啊，炸酱面是干面条。 嗯。 你比如说兰州的牛肉面，它是是汤面， 对 吧？ 汤面。 这个不能混，我老觉得 没错， 是吧？ 这吃完炸酱还得这个煮面条那汤啊，最后那一勺凉水、加完了之后再烧一开，原汤化原食。 来 吃完干的，喝点稀的，溜溜缝。 哎呀，这样不胖才怪呢！ 我上高中的时候，一次那个二大的海碗啊， 什么叫二大？ 第二大号大大海碗，二海碗，咱挨边排、吃完了之后能吃一大碗，当时我姥爷就吓得。这个丫头啊，别吃了，我怕你这一碗吃完之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面条了、那时候是青春期，上晚自习上的也比较累啊，这个口味口食量比较大， 哎、 但确实是这当时给我姥爷可吓坏了。 现如今估计是岁数越大，一过三十啊，这真是吃不动啊。 是， 不过我觉得炸酱面有一最大的好处，你就是拿一大海碗，你盛个二两面条，然后你就是炸酱，然后就是那些菜码、你能够感受那种感觉。 对 吧？ 对，反正下回我师傅要把我往家招，尝尝那个。 我还是请你吃炸酱 面。师母吃的那个，师母做的那炸酱面的时候， 啊， 就哪怕麻了香椿，我也尝尝。 好，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百姓美食。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李凯、刘思佳、刘继彤、刘晓溪，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美食哈。 对， 其实过年过节都离不开吃。当然了，当然我们今天聊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家常美味 啊、 对吧？ 这刚说完了面条， 对对对， 炸酱面， 还是面、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爱吃家里人手工做的面。 对 啊，你比如说抻面、擀面、拉面、切面。 这个除了切面之外，切面擀面这个抻面和拉面听起来这个字面上不一样啊，但确实我不是特别能领会其中的精髓差异。 拉面你见过吧？就是跟兰州拉面差吗？ 抻着拉着抻。 人家那个真正拉面就是真跟兰州拉面似的、拉完了就全是一根一根丝的。抻面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抻，我们家是抻完了就一根。甭管多长就一根儿。所以 差异。 所以我认为这是差异。其实说白了这是手艺。 反正都是连抻带拉。 哎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哈，您这手艺练得怎么样啊？这个老年人有时候岁数大了吧，他就做不动了。 是。 你看抻面多费力气。 力气活。 年轻人呢 他又懒。像我以我为代表他懒。 不光是懒。真不会啊！ 啊，也确实没这， 是吧？这个没学过。据说很多人家里边那个擀面杖 啊 除了 吓唬孩子， 基本不怎么动啊，闲置十几年了。其实呢，有一种面它不抻啊，也不切，也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技术，几乎所有人都能做，吃起来还非常的柔韧利口。 什么呀？ 猫耳朵。 啊， 你吃过吗？ 吃过，其实是碾出了弯的面片。 嗨，当然了，这猫耳朵各地的方言叫法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山西、河北，还有内蒙古，可能内蒙古太长了哈、这从东到西都不一样。叫什么？肝坨 啊， 反正是这个音。 西部区的应该是、 都是这个音儿。 靠近山西那边。 哎，猫耳朵做法太简单了。冷水和面，然后略加一点盐，几揉几醒之后，你揉成手指头粗大小的细长条，然后你切成照着你的指甲盖切哈，不是要切指甲盖啊，切指甲盖大小的那劲儿啊，然后你就撒在那个铺了那种面的案板上，然后你就开始顺势拿大拇指一捻 啊， 然后这面劲儿立刻就两头都翘起来了， 是啊， 卷成小片了是吧？就特别像那种。小猫的耳朵 啊，是是是 啊，所以这不是叫猫耳朵吗？ 为了提高效率，你可以两只手一块上，左右开弓 啊。 当然了，这个大脑、小脑、左脑、右脑的协调能力得强， 要不然捏出来大小不一样。 你右手可能是稍微捻的像猫耳朵， 嗯， 左手捻完了之后像耗子耳朵， 一大一小差异大。 哎呀，所以这有的时候也是区别哈。 是， 哎，这个据说一会儿就能捻出一大堆， 嗯， 啊。你当然了，你可以什么事你都可以改良嘛。 又要怎么改良啊？ 改良其实也很，你在案板上， 嗯， 你垫一个，就是现如今你看，你吃过日料吧？ 吃过 啊，有那种寿司的那种帘儿 啊，我知道 做寿司那帘儿， 卷寿司那个帘儿， 哎，或者你盖点儿，你知道吧？北京， 啊，知道 啊，北京的那盖点儿， 嗯， 你鼓起来的那个外表上还能印上一些螺丝纹 啊，能印出花来。 对，实在不行，你吃过意大利面吗？ 吃过 意大利面，除了面条之外，意大利还有那个片儿。 啊， 你知道吧？ 蝴蝶面什么乱七八糟的， 贝壳面那 种， 哎，其实差不多，都叫猫耳朵。 是， 哎呀，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充满了情趣了，连小孩都能参与。 嗯， 不过呢，这其实并不是最传统的做法。 啊， 你说你要按过去的方法做，这个不用案板。 过去怎么做呀？ 哎呀，人家用左手无名指和中指夹住那个粗面条， 嗯 啊，然后呢，右手揪下来一丁点的面，放在左手掌心上 啊， 那么一捻，它不用按板。 我说的嘛，我说我们家这边吧， 啊， 也吃这猫耳朵 啊， 但是呢，我爸当时做这东西确实是在手心上捻出来的， 是吧？ 啊，就因为我爸那男人嘛， 啊， 手指宽大，手掌也宽大， 啊， 所以他捏出那东西啊，就在那个左手那个肉最多的那一块 啊， 就在手心那个位置 啊 去捻那窝窝，因为是男人嘛， 嗯， 所以他做出来那猫耳朵 都是成年人的猫耳朵， 个儿特别大，然后上面还带着我爸的指纹。 哎呀，所以你说这就是有区别，这就是一技术活， 边上一大盆接着，人家飞着走。 你这说好听的是做猫耳朵， 啊， 你要是技术不高，你感觉像揪片，你觉得？ 对，那不成形了。 当然了，这比揪片也差不太多哈， 啊， 容易一点。揪片其实也容易，你就抻完了一片一片。咱有机会再说揪片啊， 嗯， 都是跟面食有关的， 嗯。 其实人们把小麦磨出来的粉叫面啊，有意思的是，在北方，如果要不是特别说明，一般说吃面专指说面条， 是的， 对吧？ 嗯， 你说今儿晚上吃什么？吃面， 嗯， 那肯定是面条，没人想饺子 啊。对对 对，你不说吃面吗？怎么包饺子？ 嗨，你也不是吃馒头， 嗯，对， 对吧？一说专指，那就是面条。 嗯， 哎呀，真的要是熬一锅面糊， 刷墙，这你也要粘海报是吧？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你看说吃面还挺好玩的。 嗯， 其实呢，1956年之前呢，这个面就是繁体那个面字，面粉那个面字吧。 啊， 它是有一个怎么写繁体的面，是一个小麦的麦， 对对对， 那边加一个面条的面， 是是 是吧， 嗯， 这个所以人家说了，墨子这本书上说， 嗯， 见人之作饼则还然切之，说古时候啊，这个饼是模仿人脸做的 啊， 大小你看圆的嘛， 嗯， 啊，古代人煮着吃面，最初也不是面条， 啊， 而是所谓的什么汤饼啊、煮饼啊，把和好的面揪成啊，袖珍饼子似的小圆片放在水里边煮， 哦， 啊，这就成了煮着吃的面，这就是最初的揪片。 哦， 你看揪片你揪不成圆的，你揪成长条的，就是这人长得是长方脸， 这一碗这什么脸型都有。 哎，所以你看，要是把这小孩揪片的时候，小面团你手里边捻一下，这就成猫耳朵了。 哦， 啊，当然了，这我就这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啊， 嗯， 这未必是一个正统的说法。 对，啊，过节了嘛，当一乐。 后来工艺日趋复杂呀， 啊， 这个面团揉成筷子粗细啊，一尺断一下，然后在盘里边用盘里边然后用水泡着， 嗯， 是吧，拿到锅边然后搓成韭菜叶似的，你再下锅，这个反正叫水银饼，这北京没有，后来抻的时间长了就成面条了。 还有 不过话说这他是说那个韭菜叶子似的那样的情况， 嗯， 咱门口咱单位门口 牛肉拉面 人家你问你吃什么呢， 大宽 啊， 毛细皮带， 啊，什么酒叶子 啊，对对对， 大概是这么传承下来的， 嗯， 人家那边还有，咱这边基本没这说法。 是 北京人说你吃酥的细的，就是大概的， 对 对 笼统的一说 大致，嗯， 是吧，基本上说哎呦你们家面条可真粗啊，跟小拇指似的， 听着瘆得慌的。 对呀，啊，人家说能吃成筷子那样就算粗了， 那能煮透吗，里边不得硬吃啊， 哎， 多煮会儿呗， 多 兑水 啊， 你拿一个杯子盛一升水，兑个二十回，兴许能煮熟。 嚯，这一顿面条可贵了去了，这火钱不算钱啊。 吃猫耳朵其实有现在的吃法啊，也有古朴的吃法。 古朴吃法 啊，其实你可以煮着吃，你也可以炒着吃， 炒面片， 哎，你还可以焖着吃， 焖猫耳朵， 烩面片你也吃过吧？ 也吃过， 对吧？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我觉得还是煮着的好吃，带汤带水的。 啊，你实在不行，你弄一个现在的超市里边，你买那个，吃披萨那个甜面酱。炸薯条配那甜面酱， 人家那不叫甜面酱， 啊、 那叫番茄酱。 啊、番茄反正是甜口的 啊，对， 也能拌着吃嘛。 是，然后现在还有那种机器压出来的猫耳朵、啊，那机器压出来，它那个就是把那面团啊塞在那机器里之后，它一挤，它那个挤出面条那个口，它是扁宽形状的。扁宽还在上面带螺纹，但是因为有这个面的压力啊，哈，一挤出来之后，它自然的而然，它一断，它就成一窝窝了，那窝窝煮出来吧，它虽然叫猫耳朵，但其实看起来还挺像小田螺、小贝壳， 它打卷了， 打卷了，然后呢，这打卷有一什么好处啊？它一煮着吃的时候啊，每个面窝那卷里边它带着汤，它带着汤水， 容易烫着嘴， 容易闲着。 咱先说这就是简易的，就是年轻人不会做哈，其实正经。你得有浇圈，你知道吗？ 那又是什么呀？ 就是你得就跟炸酱面似的，你得有炸酱 啊。 吃这个猫耳朵，你得浇卤， 对 吧？ 对，浇卤 啊，是吧？这个蔬菜还有肉下锅炒之后，你再熬上点水，茄子圈就是搁茄子丁 啊，对吧？鸡蛋西红柿圈啊，柿子椒圈都行，反正你给它调上勾上芡，然后这时候你倒在这个猫耳朵上 啊， 那就肯定比你那番茄酱好吃， 是那肯定是， 对吧？而且你还可以说炒猫耳朵，这猫耳朵煮到八成熟的时候，你给它捞出来，然后你把这水给它晾干了 啊， 然后你放上一些什么爱吃什么放什么呗，什么炒青红椒、豌豆、鸡蛋，或者韭菜、肉丝、虾仁，反正你想吃什么都行。 什么法式大鹅、大蜗牛、鹅肝什么的，你愿意也可以。 所以你就炒了之后，你发现还有跟家门口旁边那个新疆馆子卖的炒面片差不太多，炒猫耳朵啊。当然了，你要是先把扁豆、胡萝卜这些蔬菜炒好了，再把煮的半熟的猫耳朵倒在上边，然后你焖一刻钟。这时候你就觉得那香味就从那焖的那个锅里边就出来了。 扁豆焖猫耳朵。 人家都是扁豆焖面，是吧？ 猫耳朵不是面呢？ 这倒也 是，是 啊， 是是是， 反正你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不管是炒还是焖啊，那个猫耳朵卷曲的地方里边叫什么？汤汁十足， 对对对， 非常饱满， 窝着那么一窝汤， 是吧？ 好像也没说这边吃热汤呢，是吧？就像做那个 啊， 像南方阳春面一样那种热汤的猫耳朵，这边有吗？有这种吃法吗？ 好像也没怎么见过 啊，不怎么拌卤子的，就可以握一荷包蛋那种。 哎呀，反正这种猫耳朵应该说是鲜香滑润，嚼头十足 啊，是 啊，对吧？简便的猫耳朵，其实谁在家都能自己做啊。当然了，你可以体验一种变化 啊， 你就是同样的一个猫耳朵，今天茄子面，明天西红柿肉丁面啊，总之你不同都换着样来做， 这得是有多爱吃面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一个月能吃一回猫耳朵吗？ 你别说一回了， 啊、 这我估计很多年轻朋友在家能不能开火做饭，这都未必的事儿。 是，反正这个您可以体验叫一面百味，好像同样是面，您可以做出一百个味儿来， 是 享受创造的乐趣嘛。所以你看，您这老舍先生，在纪念。这个在纪晓岚故居的这个晋阳饭庄吃过猫耳朵之后，人家专门写了诗赞叹猫耳朵。 怎么说？ 人家说的是：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不鱼食且滑。 哦，还跟熊掌这些 驼峰 比上了。 哎，您觉得特别的实在，而且好看啊。要不然，反正今儿吃炸酱面，明天吃。煮猫耳朵也是一种跟面食较劲的这个过程哈、 记得多放点肉，自己家做那下料十足。 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北京的一些小吃啊，这个也不算小吃，这算家常里边的家常菜。 对对 对 对对， 都是跟面有关的。当然，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感触会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不同的感触。 是， 尤其是如果是老家今天，哎呦，身体不错，心情好，给你做一碗炸酱面。 行 啊，就像小的时候儿时的味道 啊，那简直太幸福了。 是，现在你要去饭馆能吃出儿时的味道，这饭馆都能火。 是吧？ 对吧？你现在你吃的都不像小的时候的样子了。你想过去我们吃的，这种炸酱面， 你再配个汽水，像那种北冰洋的汽水 啊，橘子味的。 现在它不是怀旧嘛，因为80年那波已经涨起来了 啊， 像你这个靠近90的那波也涨起来了， 90前、 是吧？基本上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感触特别深。 年小的时候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对吧？不过这说还是很羡慕这些父母在身边的这些朋友啊，这回家想回家，这我今天工作辛苦了，我在外边受委屈了，我累了，我就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我什么话都不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在家，什么也不说，热腾腾的端上这么一碗炸酱面也好，馒头面也好，猫耳朵也好，还是烩面也好啊，那感受啊都在那面之中啊，满满。